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一个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嗯，又是全新的一周了，今天是星期一，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啊，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斗志昂扬的说，没错呀，打起精神来吗？ 当然不是，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就是我不说话。 这个话接得太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先跟各位做一个预告。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是40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因为确实是太冷了。 像到冬天我觉得大家最期待的事儿可能就是第二天的天气好一点，比如说虽然温度低，但至少要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没错， 比如说不要有雾霾呀，不要有大风啊，这是我们期待的事儿。 对，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期待的事儿。 是，这个期待是一个关键词，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有什么样的期待，满怀期待向往的什么事情发生。 对，就是不管它能不能实现，我们先期待一下啊，再来分享一下。 哎，这期待的过程啊，光想一想也是挺美好的，总是有那么一个盼头。也欢迎各位呢，把你心中那个小小的期待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YJTP986。首先我们来说资讯吧。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有共享单车，还有什么共享雨伞，至于推广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个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现在呢，共享房车真的已经来了，一天租金是600块钱，但是需要交押金20000。那么共享单车、共享健身房、共享雨伞、共享等等等等，每次粉丝们都嚷着要共享房车。那么最近呢，在广东佛山，几台共享房车真的正式提供出租了。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只需要20000块钱押金和您的身份证，这个每天租金600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把房车开走，跟着您怎样浪迹天涯都好。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房车啊，如果是普通家庭用的话，其实它的并不是利用率很高。如果能够共享的话，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很实用，很实用。 对， 而且仔细算一算，其实一天600块钱押金也并不多，因为你肯定要租房车的话，肯定是多半是全家一起出游。 对对对， 哎，这个如果说你要是这个用这个住旅馆的方式的话，肯定还不如这个房车的租金划算呢。 继续来看高颜值有内涵，成都这些小清新的公厕火了。来看看鲜花环绕的花房子啊，长满了绿植的森林小屋，还有别致的小亭子。那么连日来呢，成都的一大波超美的公厕走红了网络了，不仅颜值高，更加有贴心的细节，比如说增设了无障碍卫生间，还有铺设平缓坡道，方便轮椅使用者。还有呢，就是添加第三卫生间，内有婴儿护理台，便于携带婴儿的人群如厕。那目前呢，成都已经有729座的环卫公厕24小时开放，真的是超方便。 而且设计越来越人性化，看起来还那么美。谁说我们不可以因为 这个公厕就是造型非常的美，非常的别致，而爱上一个城市呢？ 嗯，是，所以成都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好地方，现在真的是越做越美好了哈。 对，以后就真的是这个花园一样的城市。 是， 再来说一下，建议朋友们在庆祝生日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使用蜡烛和喷彩。那么在这个最近呢，一名巴基斯坦的男子和朋友们一起庆祝自己21岁的生日，本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么当朋友们点燃蜡烛、喷洒彩条、喷雾庆祝的时候，这个喷彩却被意外点着了，男子呢整个头部都被火焰包围，幸好朋友迅速拍打这个扑灭了火焰。不过呢，男子的耳部还是有轻微的烧伤，所以啊，这个有一些这种用火常识还是很重要的。 对，我真觉得比如说你庆祝生日或者庆祝什么节日的时候，就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真的要玩起来要把握一个度。 嗯， 其实不管是跟不跟火有关系的事儿吧， 哎， 就有一阵儿我觉得大家都特别就特别风靡，就是有一个人过生日，然后买一巨大蛋糕，然后互相往脸上抹。 没错， 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挺危险，比如说你给一个人抹太多的话，堵住鼻子， 嗯， 影响呼吸，而且那种东西很难洗的。 有的时候这个开玩笑啊，或者是在恶作剧的时候，真的不要过度啊，掌握火候。 是不是我岁数大了，接受不了这种年轻的庆祝方式？ 太激烈了。 哎呦哎呦， 吓死宝宝了， 吓得我心脏直突突。 果然还是年纪大了，但是注意一点也没有什么坏处嘛，是不是？年轻人听听我们的建议嘛，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嘛。 哎， 继续来看杭州的夫妻天天赏花抚琴，活得像武侠小说里的神仙眷侣。来看看朱宝华和肖永强一对简单又浪漫的夫妻，太太呢喜欢抚琴，丈夫作琴，一人抚琴，一人饮酒，兴致上来就演绎出琴箫合奏。他们甚至还从杭州驱车千里，只为去甘肃阳关演奏一曲《阳关三叠》。 哎，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琴瑟和鸣？ 对 呀，哎呀，神仙眷侣啊！ 是，真的是。 嗯，哎呀，我觉得就是交朋友的时候，我们希望交到的是那种兴趣相投的朋友， 对， 一辈子的好朋友。那这个夫妻之间更应该是这样了，如果两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同的话，真的是很幸福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爸爸，这个爸爸也是很投入。那么为了备战自己宝宝的运动会，爸爸在家里边也是狂练舞蹈，好爸爸认真的样子也是很帅。那么为了参加孩子幼儿园的表演，贵州的一位老爸在家里边疯狂的练习舞蹈小跳蛙，跳的也是很认真。那么孩子妈妈说了，爸爸以前啊没有跳过舞，没有任何舞蹈基础，那么这次呢因为跳得好，成为了全校的领舞。然后网友纷纷点赞说暖心，而且看起来真的萌萌的。 真的是在家长跟孩子在一起长大， 哎， 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幼儿园啊小学都是很好教育家长的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这自从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发现我的手工就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呀。 是吧？ 嗯， 老帮着孩子就替他去完成一些手工作业。 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一次作业足够让我头疼一天的。 所以你也是一个天才枪手啊。 啊，并不是啊，就是你说的那样，真的是跟着孩子一起长大吧，重新再来再学一遍。 哎，好紧张啊！以前我的手工也是最不好的。 哎呀， 来看这位手工好的小男孩吧。 嗯， 当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呢，9岁的澳洲小男孩每天都会制作一只泰迪熊。 哎， 4年里呢，他一共是做了1300只，全都送给了正在医院经历病痛的孩子们。 嗯， 天使真的是存在的，温暖的人和事总是能够打动人心。 哎，真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哈，就让很多人感动。来说一下58岁大妈滚油锅里徒手捞油饼，10多年了从来没有被烫伤过。这个河南宁陵58岁的农妇叫做吴芝兰，已经是卖油炸小吃30多年了。她也是可以徒手从滚烫的油锅里边抓炸熟的像糖糕啊油饼啊一类的这个食物，手上呢没有一点烫伤的痕迹。这大妈也说了，说最开始呢因为客人太多了等不及，所以直接用手去捞，但是呢总是被烫伤，后来经过10年的练习练就了这个绝活。听起来确实是一个神迹，但是这背后也是有很多辛酸。 对，而且哦，确实是啊，没有人能从一开始就敢从滚烫的油锅里去抓这些东西。 是， 但是我是在想，作为一个就是食客来说，我也并不太想他徒手从锅里给我捞东西啊。 我想大妈一定是就是因为做 做生意嘛，肯定也是时间很紧张， 我在想 被迫不得已、啊、 这可能成为他一个招牌式的吸引眼球的这么一个技能了，是不是？ 最开始大妈一定不是这么想的，但之后呢慢慢慢慢就想不到啊，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一个记忆了。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最近比较期待的事儿是什么， 是 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是一首来自邓福如的歌《良人》。 窗外的月光冷冷轻轻湖中影，两人的眼泪悠悠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有时候爱情如捉迷离看不清，有时候孤寂忽远忽近就快窒息，我不懂的事情就交给沉默反应。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心心秘密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啊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啊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播映。为什么想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变得在意，等待的声音寻寻觅觅却还在原地。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难道说爱情里等不到个结局，两人泪滴我也跟着哭泣。在梦里模模糊糊清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渺渺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要忘记却还是会想起，为什么一不小心就会变得太是在意，为什么想要等待最后选择放弃，等两人离你我也等着。在梦里模模糊糊惊醒，轰轰烈烈追寻，那画面里播放的故事依然风儿呀飘飘茫茫，怎么会看不清，千言万语多情，千山万水无意，看那照片里泛黄的故事依然云儿呀飘飘荡荡，任谁也看不清，谁也看不清。 At least I did it my way. I way two-faced, but in my heart I understand. I made my mind. 刚是一首来自邓福如的《良人》，这里是无语来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近期在期待什么事情。 哎，就是这个时间段里，最近这段时间心里边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奋斗中的人说，刚刚参加完同事的婚礼，现在最最最希望的就是能够遇见携手一辈子的人，其次就是涨工资。特别现实的一位朋友。 嗯，那刚刚我们那首歌送给你了，希望你能够得遇良人呐。 是， 就是可能参加婚礼，参加一场婚礼，特别能够让你受到那个气氛的感染，然后重新相信爱情。 你看，真的是，第一是特别希望找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人，早一点结婚。第二就是，哇，现在办婚礼这么贵啊，所以说要想要涨工资。 哎，他这么说，这两者还是有联系的。我们也衷心的希望你，这两件事情，或者是一起都到来，或者是一件一件的把它实现啊。 对。 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位叫 Jesse 的朋友说了，期待工作可以转正，这样的话，就感觉是对自己辛苦付出的一种回报。 嗯， 加油吧，到年底了，很有希望啊。 是，都是工作型的朋友哈。 哎， 来看有没有简单一点的。Rebecca 说了，希望期待能有让我由衷开心的一笑，就是可能很久没有很放松。有这种很放松的心情了，希望近期比如说完成一件事儿之后，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回报。 平时放轻松，多听听我们的节目，让你开怀一笑。来看神隐也说了，期待着减回100斤。 这也是我的期待。 没有爆出他现在的体重啊，这是一个悬念。让我们看看是给你鼓励可以实现的，还是需要让你加把劲儿。 但我觉得啊，我感觉这位朋友应该并不胖。因为你看，其实咱们就一聊减肥，其实不太敢往太多里边说。比如说我现在110斤，我就想说，哎，我想减回100斤， 预算也就是在5斤上下吧， 就是10斤觉得自己还能承受。如果说是150斤的人，可能说，哎，我想先减到130， 先定一个小目标。 对，所以说这个神隐可能只有102斤，然后明天就实现了。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我想他肯定这是一个，就是对他来说，很激励的一个数字啊。应该我也觉得像你说的，就是差不了太多，应该是在5到10斤的范围内吧。希望你成功啊。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叫做这个瘦成一道咔嚓嚓的朋友说了，你是在和神隐遥相呼应吗？ 对啊， 他说呢，期待那个对的人赶快出现。就他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那个良人出现呢。 是，来看看，丁慧斯的光哥说了，当然是双色球能中奖啊。想得美你。 你这个呀，就是偶然性太大了。再说你中了所谓多大的奖呢？是不是5块钱？那也是中奖，也是幸运的。所以希望你知足常乐哈。 5块钱已经不错，我连双色球在哪买都不知道。 你看，所以不要沉迷在这个其中啦。 至少他比我有希望哈。来看看啊，张三十说，幸福。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宽泛，或者说是太…… 我们心态要积极 啊！我刚才本来想说是不是太渺茫了，后来一想这样太打击他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可能他对幸福的定义会比较实在一点 啊。对， 就不像我们想的可能比较宽泛。 那就说的再发一条，说的实在一点。 哎，对， 幸福是什么？ 具体哪个小确幸呢？ 幸福是什么？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啊。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做詹琳，他也说了，期待着最近可以去旅游，可能想去一个温暖的地方，比如说南方的某个城市，或者是某个海岛上去度个假。 对，我真的觉得在天冷的时候啊，一定要去这个暖和的地方去旅游去玩。心情一下就能好很多哈。 是的， 整个人也就放松了。来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卷耳倾听说，期待生活中能出现一些变化吧。 就是觉得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需要有一些突破和新鲜感。 对， 这也可以自己为自己创造啊，不要等着这个，就等下去可能就等不来啊。 确实这样，有的时候你感觉 希望生活有变化的时候，你可以去改变它。其实一个小小的变化，比如说明天做一件不一样的事儿，也许你今天整个一天都不一样。明天做一件，为什么今天变得不一样？明天会变得不一样。 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哎，为自己开始这个动动脑筋吧。来看看小 Peter 也说了，期待放年假。 我只想和这个朋友握握手。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今年现在已经是12月份了，这一年的年底了，这一年呀就辛辛苦苦攒这个年假呀，就是。 所以你现在是还没有休年假吗？ 当然是了。 为什么每次都要等到年底呢？ 没办法呀，就是， 说出来啊。 这可能是跟 看我不打你。 我已经感觉到气氛有一些火药味了。就是。可能跟性格真的有关系，你总是想着觉得哎呀这个年假休了可就休了就没有了，追不回来了，所以你就一直想把它当宝贝一样的一直攒到最后，最后呢往往等到的结果都是还有那么几天这个年假就要消了，就要休假了。 大冷天的为什么不挑暖和的时候休？ 就是想等到天寒地冻的时候好好休一个冬眠假呀。 也是哈，也是也有道理。 哎， 来看这位叫贝贝的朋友说，跟男朋友分手了啊，前一天还在迫切期待有复合的可能，现在已经彻底死心，昔日的恋人，今朝的仇人，哈哈哈。我就在感觉他这三个哈哈哈已经给我一点他不太正常。 对，他这个情绪还是有波动的，就是在打这段文字的时候心里边还是有起伏。其实我们在想，就是既然已经就彻底死心了嘛，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可以让你振作精神重新启程啊，是不是？还有对的人没有出现呢。 而且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位就特别敢爱敢恨的姑娘， 哎， 就是昔日的恋人今朝仇人，就特别敢说。 没错，真性情啊。 对，说出来心情就好了。 对，所以才有三个哈哈哈。希望他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们也希望他就是放过那个前任吧，是不是？让他就是痛痛快快离开你的世界。为下一个人的出现做好准备 啊。还有一句呢， 哎。我得缓缓，这个脑子需要调整一下。来看看小米鼠也说了，期待今天的产检一切顺利。哎，这个也是祝福你啊，准 妈 妈， 很辛苦哈。 对对对。 来看这位叫 Eva 的朋友说，期待跟老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我偷偷准备了很多的惊喜哦。一般这事儿都是老婆就是高兴到不行了， 对， 偷偷准备。惊喜准备恨不得3个月，然后等到那一天老公忘了。 尴不尴尬呀？ 哎呀， 我当然我们就不给他泼冷水了，也许今天真的就是这个惊喜会让他如愿以偿呢，是不是？ 而且有的时候老公的惊喜比老婆来得更大。 哎， 因为我觉得男生挺能忍的，可能已经筹备一年了， 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对， 哎呀， 祝福你们哈。 所以你们是在暗自较量吗？就看谁的惊喜更有重量。然后再看一位朋友吧，再看看呢，这位叫做Rita 的朋友说，期待男朋友从外地来北京看我，异地恋是很难熬的， 是是是， 但是每天都有这个期待啊，就心里想着那个见不到的人。 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真的是说了一句让我觉得羡慕嫉妒恨的话， 哎， 他说的特别美，期待一场怒放的樱花。我真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好讨厌这种感觉。 哎，那么现在呢，可能看樱花还有点远， 所以他在期待嘛。 对呀，你还是等着第一天飘雪吧。 我们是应该有这种美好的期待的。 期待着这个一场春风吹来，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多么美好的一个景致啊！ 是，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近期在期待什么。 没错，没错，时间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稍事休息，回来慢慢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送到了那门北呀，一抬头我就瞧见了一对鸳鸯来戏水呀，有鸳鸯戏水成双又配对啊，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呀，也不知情郎哥多久才能把家回。 哎，这个最后这句话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呐。有多久才能把家回 啊？ 对于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来说，多久才能把家回呢？这是不是就是满心的一种期待？因为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嘛。 啊，对，对，我刚准备好的台词全部都咽回去了。 为什么？ 我刚是想说，早上听到小月月的声音，心里真清亮啊！ 哎，这也是一种感受啊，就喜欢她的这种俏皮。 对，圆儿姐真的是心怀孩子们， 心怀孩子们。 心系孩子们，一直在 一颗老姐姐的心呢。 邻家的孩子在惦记他们， 语重心长有没有？ 嗯， 欢迎各位把心中现在迫切期待着实现的事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九八六就等你来发言了。哎，来说说这条资讯吧，就看到也是让人要泪奔呐。这是兵爸爸退伍。他这个一直在训练的军犬紧咬着行李不放啊，不让爸爸走。这个最近呢，在武警宿迁支队，那么这个训导员王旭乐也是抹着眼圈里边这个打转的泪水啊，对他的这个军犬说这个多多，爸爸要退伍了，以后不要贪玩，要乖乖听话。说的时候都感觉是 对 要哭出来了。 对对对。 那么最近呢，这个离队的前一天，王旭乐也是带上大红花准备要寄行李了，这多多咬着行李箱不放，也是让他的训导员王旭乐眼泪控制不住了。 嗯， 男儿有泪不轻弹呀。 其实好多朋友都对这样的场景就是完全没有抵抗，一看就会觉得就是泪奔的感觉。 对， 而且有很多朋友也说过哈，就是真的是应该这个警犬跟着这个就是兵爸爸一起退伍。 没错， 其实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都是刚入伍的这个小军犬，他是真的不可能跟着兵爸一起退伍的。嗯， 但是我们希望什么？我希望的是、 嗯、 就是等到这个军犬退伍的时候，爸爸可以把他接回家。 对、嗯、而且我也特别希望这个兵爸你看就他会碰到更好的指导员、 嗯、一定会的、嗯、一定会的。 嗯，来看看武汉的常先生打车到武昌，竟然发现司机是眯着眼睛边开车边打瞌睡的，时而还伴随着轻微的鼾声。这个常先生说，看到司机那么累，其实我也很同情。提前下车之后呢，还吩咐这个的哥休息一下再赶路啊，也希望他不要拿自己和乘客的生命当儿戏。 没错没错， 挺吓人的。 这个说起来呢，司机也是很辛苦，可是这一幕发生在行车路上，你想想有多危险吧。 对， 嗯，所以也希望这个司机师傅能够吸取这个教训啊，就平时注意好休息，然后呢这个工作的时间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对对对。 再来说一下驾考四年拿证，室友拉横幅庆祝。这最近呢，这个在安徽工程大学一个女生宿舍里拉出一条横幅，祝贺卢真真同学摸爬滚打四年终于夺得驾照。 中国好室友。 哎，这个据了解呢，这个卢同学本人呢学车学了四年，在寝室里边也是最早报名最迟拿到驾照的，这室友们都是为他拉起了横幅庆祝。卢同学说，有这么一群暖心的戏精室友也是很感动很贴心。 真的是这样哈。 哎，以前曾经看到过男生宿舍打出横幅说热烈庆祝某某某同学终于找到对象了 啊。对对对对对、嗯、还有就是一整个寝室帮一个男生去向女生表白的。 哦、 嗯， 哎，所以说这个室友们真的是神助攻。 嗯， 我想按照以前和大学室友的交情，真是感谢他们在大、嗯、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没有打出横幅说热烈庆祝圆圆同学通过了800米考试的补考。哎呀，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当时上大学挺不容易的、嗯、你不是说其他三个同学都是其他系的吗？ 我不是，没有啊。 没有没有，都是一个系的，就是 不是不在一个班。 到大二之后分了，就是我们换了宿舍之后， 嗯， 就是大一的时候我们是住在一个楼，后来呢那个楼太老旧了，到大二的时候我们就换到了一个公寓式的那个宿舍楼， 哦，重新分配了一 下。对，所以宿舍重新分配了， 所以是被以前的寝室赶出来 还真的是之前那个寝室里边我们六个人呢，居然那五个都在一个宿舍，然后只有我被分出来了这到底是接了多大的仇怨分出来之后呢，这个同宿舍的另外三个人是选修的课程不一样，不在一个班级。 现在回想有没有点细思恐极，还细思极恐。 没有啊，没有啊，大家都是很好的室友啊， 嗯， 真的是，嗯，这个一起啊， 是 一起这个住宿的这种经历是很难忘的。 嗯，真的是同学的感情是最好的哈， 没错。 来看看最幸福的这位男同学， 嗯， 36个女生的吻给了全班唯一的男生。 哎 哎，河阳师范大学新闻学院英语翻译专业一班级的36名女生将自己的吻印在本子上，送给了班内唯一一名男生，说不管以后你成为了谁的男人，你永远都是我们的男同学。这个男生也是称收到礼物的时候头皮发麻但以后还是会分享给女朋友看。 嗯，都是美好的回忆啊，就是 这是一般的男孩子没有的经历啊，哦， 这是多少这个工科院校男生要羡慕你啊。是啊，好好珍藏吧， 是 有收藏价值的。 嗯， 再来看这位爸爸也是很厉害，3D 打印闪光单车送给女儿。有这样一个爸爸真的可以让你吹一辈子牛啊。就是这个爸爸也是擅长电路编程、手绘图纸和 3D 打印。成都的这位科技牛爸叫做高真，他也是历时一个月的时间为女儿打造了一部闪光自行车。他还为女儿幼儿园的班上同学都打印过 3D 玩具。听起来就是别人家的爸爸，他只是个传说。 嗯，真的是，我还看到就德国的，都说德国人对这个那叫技术是特别追求， 非常严谨 的。对 对。 然后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他的朋友，就真的是给他女儿的那个房间，整个就是做成了那种童话式的，就一整棵那种树， 嗯， 当然是假的嘛，他就用各种材料，然后做成一整棵树，然后他女儿就可以睡在树洞里， 就只要 全部都是。特别的美， 只要一开门进到开开自己卧室的门，进去就是一个童话世界。 对，标准的童话世界。 对，在我们也成了别人妈妈的时候看到别人爸爸这么励志我们觉得很惭愧，要向人家学习啊，力所能及啊。 我到现在连那种小三角旗都不敢买 以后要好好鞭策自己，再也不烤出葫芦的饼干一点一点进步吧。 嗯， 再来说一下，提醒这平时喜欢网购还喜欢海淘的朋友，不要在海淘像猫粮啊、狗粮或者是胎盘素等等的化妆品了。因为呢也是曝光说了，大量的海淘包裹是这个最近被截留了，原因就是那么大连呢最近出入境检疫局截留了上百件禁止携带和邮寄入境的物品。据了解呢，这个其中就有含肉的宠物粮啊，那其中也是可能携带有动物疫病，还有就是像胎盘素、肉毒素这类的化妆品，也是有可能传染疾病，或者是含有生物毒素。那收件人可以退运，也可以放弃退运，而放弃退运的货物呢，将被集中销毁。 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 没错啊， 刚刚提到的这些猫粮、狗粮，还有胎盘素等等化妆品。 嗯 继续来看看网红笔。如意金箍棒存在安全隐患，13岁的孩子误食险丧命哈。来看贵州的一名13岁的男孩，不慎呢将一支笔上的磁性铁珠吞到肚子里了，被紧急送医。那这种笔呢叫做如意金箍棒，笔身是可以伸缩的，两端都有磁铁。这种笔呢在不少学校附近的文具店都有卖的，那么每支呢是卖4块钱，那么买4支就能获赠一颗铁珠。 嗯，这也是存在了一些安全隐患，所以还是希望就是严查一下吧，杜绝这类有安全隐患的这个儿童的应该是 文 具用品吧。 对 啊，然后这个出现在市场当中。 嗯， 再来说一下，哎，这最近真是啊，没有点才艺都不敢结婚了。新郎也是为了制造惊喜，跳出了那前一段时间最流行的那个鬼步舞，脚都练破了。最近呢，在段先生的婚礼上，他也是为了给新娘制造惊喜，带着伴郎跳起了鬼步舞。 那么钻先生说了，说这段舞呢他也是偷偷练了两周的时间，脚都被磨破了，是瞒着老婆练舞蹈的，老婆还经常抱怨说，哎呀你看你怎么冷落我呢。这个婚礼现场跳给老婆看，老婆还没哭，他自己已经被自己的行为感动到落泪了，你看我多么的不容易。 真的，其实我，真的是记得，就周杰伦结婚的时候，就实现他自己那内心小公主的梦嘛，就在城堡里补完婚，而且是他扔那个手捧花，让我想起段先生，段先生啊，可能也在实现自己内心的梦想，然后最后自己激动的不行。 就有时候啊，你做一些事情，真的，可能最后的这个实现的目的和你最初的初衷。真的是有一些区别呀， 其实自己开心也好了， 没错没错，相信新娘也会被你感动的，毕竟你有这真心的付出嘛。 对，而且我觉得婚礼上表演很精彩的。 今 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一起来说一说近期在期待什么样的事情，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莫文蔚的歌《一生所爱》。 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泊白云外，苦海分起爱恨，在世间 感觉这首歌结束真的不好意思说话。 应该对，有一个留白回味的空间哈。 嗯， 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对， 那么这也可能听了这首歌也让我们有更多的情怀生发出来。 对呀， 会更想到一些感情上值得期待的事情。 对呀， 啊 啊， 所以赶快把想说的想分享的发送给我们呀。 今天跟大家聊啊，近期在期待什么样的事情。 没错、嗯、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看，幸福的像花儿一样说了，希望我们家先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学得浪漫一点儿。肯定是听了刚刚前面我们说的一些朋友的分享，然后旁敲侧击呢。 嗯，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女性朋友的期待，希望自己另一半能够浪漫一点哈。 可是男人和女人本身就来自不同的星球啊。 对， 就他们这个点是很难能够达成一致的。 嗯，是， 就 女 沮 丧。我特别特别希望另一半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人、嗯、 但多数不会这样。而且如果他特别浪漫的话，会不会没有安全感、嗯、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要为你，我要为爱的人制造一些浪漫。 哦、嗯、也是哈。 哎、 也是也是，还是别有这种闲心了。 哎，所以不敢和诗人或者才子谈恋爱啊。嗯， 好吧。来看这位朋友唐小秋说了，期待本周末的旅行。 哎、 嗯啊， 嗯， 要去旅行了 啊，从星期一开始做好攻略呀。 嗯 嗯， 是。 来看看呢，这位朋友叫做四公主，她说期待着双方家长见面，这隆重的时刻呀。 是， 哎、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双方父母一见面，这往前迈了一大步。 哎，没错啊。 嗯， 这两个人的共同的美好生活就要开始了。 是、啊、 嗯， 来看看谁的城说这天气越来越冷了，所以就期待夏天了。啊，感觉夏天姑娘们看着都比冬天美。 嗯，那当然了。 是不是就他说呢，我看美女并不是说明我花心、 嗯、 而是觉得美好的东西，看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能让我心情更好，觉得生活也很美好。 哎，可能 是这样的。 对，可能因为冬天的时候确实姑娘们也是穿的比较厚重 啊，是 看不到那个或者说 曼妙的身姿。 对、 嗯、 就是服装的颜色选择也没有那么鲜艳呢。 对对对，而且冬天本来又很冷，好像也没有什么心情去欣赏。 对、啊、来看王一腾说了啊，这个期待着能够挣到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哦， 有志气的小伙子。 是， 嗯， 来看缘分诡异无法测算说，去杭州的时候期待游湖借伞，结果那天雪也下了，雨也下了，雨夹雪也混合的够极致。除了把我冻得够呛之外什么也没有，当然还是有期待的。 嗯，对， 期待果然是期待。 但他这个经历也是不一样啊。 嗯， 是不是啊。 对， 人家都是期待着这个西湖雨，您这个赶上的是啊， 西湖雪， 西湖雪呵呵，是不是、 嗯、 想起来也很浪漫。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怎么说呢，这个朋友说了叫做言曲，他说近期的话呢还是比较期待放假的，放假的话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如果是长远期的话，那就是希望这个在意的那个人赶快的这个国外学成归来，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团聚。 嗯、哦，可以天天在一起哈。 哎，那对方是不是也快放寒假了呢？ 嗯、 还是有所你这个期待还并不是那么遥远嘛？ 嗯，继续来看这位叫橘子的朋友说，近期是涨薪月，已经跟这个就是加薪的日子呗。 哦， 已经跟这个经理提了，是否要？是否要加薪？期待能涨，而且涨多点。最近听姐妹说，她也涨工资了、 嗯， 居然涨的幅度都能跟招新人的钱差不多。 哦、 我就偷偷的嫉妒了一下，其实也是替她开心。如果我能涨到她的一半，就很开心了、 嗯。 所以你是有一个特别有能力的闺蜜， 对 对吧？ 嗯，所以你也是和老板聊一聊，商量商量。对，老板看你 能力， 老板看你的业绩，也许真的会以资鼓励呢。 旁敲侧击一下，老板啊，我有一个闺蜜。 对呀、啊，我那个闺蜜是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啊？你闺蜜的表现比你优秀很多。 找你闺蜜来跟我聊一聊、 哎、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呢，这个叫做梅草莓山道说了，我的期待很简单的，就是发了工资之后准备买点什么， 最近呢正在计划着购入像一些家用电器还有首饰类的，年底了嘛，好好犒劳自己。 首饰类的，哎呦我的天哪。 哎，看看还有这位朋友说了，期待着近在眼前的元旦假期。 嗯， 真的也不远了呀，十二月已经开始了。 嗯，还有朋友提到比如说期待自己嫁出去啊，还有这位叫玲玲的朋友期待一份新的感情啊。哎，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啊，就是有的事情它就是你一直想一直想，你每天好像就像许愿一样，我真的想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生活，要美好的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有一天真的会实现的。 就是因为你在想，在想的过程当中也在思考，而且也在潜意识朝着那个方向在努力。 嗯， 所以呢聊一聊期待其实真是一个很美好的话题。 对， 也希望期待之后我们最后能够期待成真。 嗯，也希望今天是周一嘛，希望大家好好的工作， 哎，打起精神来。 对， 嗯， 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喽。